主持人好， 正是不要紧张， 腼腆啊，只有大三的一个小伙子。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环正瑞，今年大三，然后算是一个独立音乐人。以后特别想成为独立音乐人。 哎，好谦虚啊，算是一个独立音乐人，以后很想成为独立音乐人。 嗯，郑瑞其实在网易云也有自己的作品了，其实你可以说是已经算是一个唱作人了。 嗯，在网易云也已经有自己的独立作品了，非常的了不起。那一开始也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当中看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是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哈。那今天呢，来挑战新歌声，来一展歌喉的是我们的原创音乐爱好者环正瑞。 对，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先带来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跟大家亮亮嗓，可能一开始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会很紧张，但一展示自己擅长的部分立马就会不紧张了。很多嘉宾都是这样的。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叫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也是原创作品。 对对， 是你是谁呢？ 我女朋友。 那要不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故事，方便我们大家理解。 这个一会儿再说吧，先 一会儿再说， 一会儿再说。那我们就先来唱歌，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环正瑞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他要带来的是自己的原创作品你看着我。猜想一下，应该是一首表达甜蜜爱情的歌曲啊。那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抱着吉他的样子超级帅。 好的， 可以开始。 悄然变了，你的阳光温暖我，你总是静静地看着我，我的瞳孔被你掌握，那一刻当你出现在我生命中，我开始慌了，不想失去你悄然变了，你的阳光温暖我，你总是 静静地看着我，我的瞳孔被你掌握。那一刻，当你出现在我生命中，我开始慌了，不想失去你了。你总是静静地看着我，我的瞳孔被你掌握。那一刻，当你出现在我生命中，我开始慌了，不想失去你了。 系的好声音哦、 好听 我本来以为是你看着我会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但是感觉是一个民谣意味特别浓厚而深情款款的来表达的一首歌曲。 嗯，没错，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吧。朱瑞，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 我们还是先请郑瑞回到我们的 回来 对访谈区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进入今天的魔音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在郑瑞演唱期间，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都给你送来了小礼物，有棉花糖，有小火星，还有万圣糖果，让我们一并感谢明 K 歌星、嘉禾万事兴、音乐盒子，还有新歌手等等等等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关注或者点击转发，让更多人发现还郑瑞这个好声音。你看着我哈，这是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刚刚是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歌曲背后的故事，来唱完了没有那么紧张了吧？ 还有就是 别紧张，别紧张。 嗯， 聊聊 这首 歌 曲， 对，我还挺好奇的。 这首歌一开始是前年有一回那个放暑假回家之后，然后晚上就是特别的，就我经常容易失眠，然后就是那个凌晨两点多还没睡着的时候起来，实在没法睡了，就起来弹了会儿琴。然后弹着弹着就这首歌就出来，然后词儿是后来填的、 啊，先出的曲儿后出的词儿， 对对对、 啊，这个叫失眠，但是对于我们吃瓜群众来讲，这叫灵感迸发， 没错， 就两点多的时候，上帝要送你一首歌，就叫做你看着我。刚刚赵硕也提到过哈，郑瑞也是在网易云音乐上有自己原创作品的独立音乐人，而且刚刚呢，哎，我用很少的时间去找了一下郑瑞的作品，有一首歌曲叫《那个你》， 哎， 这是点击和评论量都很高的一首歌，其中有一位听众猫喵小姐，她说我就一直相信这首歌有一天会999加。也相信唱这首歌的人有一天会红到所有人都认识他。 这首歌我还会呢。 是吗？ 对， 怎么样评价？你觉得 很好听，而且朗朗上口的。 嗯，这首歌是自己第一首算比较成熟的原创作品吗？就拿到网上跟大家分享。 是，这首歌是我严格意义上说我写的第一首歌。 嗯，什么时候啊？ 上高一的时候。 哦，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 一开始是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琴，然后后来上高中之后就是也是在一个就不想写作业的晚上，就是 晚上特别睡不着的时候，不想写作业的时候，就是郑瑞灵感迸发的时候。 他的夜生活其实还挺丰富的。 没有，然后就那个，当时我琴被我爸妈收了 啊， 然后我当时 嫌你老玩是吗？ 对，就是特别那啥，然后后来我就一直瞎哼哼，就是纯瞎哼，然后后来这歌就出来之后，然后过了三四年，就一直到去年，我发现这歌我一直都没忘， 就是最初的那个旋律一直在脑海里不停地回绕着。 对，然后那个我就觉得这首歌好像还挺好听的，然后就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一个朋友，他叫我那个要把一首歌给发到一个合集里边， 嗯， 然后我当时就那就用这首歌吧，词儿是现写的， 嗯，我们能不能让郑瑞 对我们 清唱两句， 清唱两句可以吗？ 来唱段副歌， 那个你让我疯狂，我只能去忘掉我自己。感谢你曾经扮演这个角色，在我生命里，那些我们曾经拥抱的地点，请你全忘记。你是我岁月红毯中的美丽。 啊，很好听，很好听。就你知道吗？我让郑瑞来当嘉宾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放心，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唱作人里面清唱功底是最好的， 没有带吉他的伴奏哈。 对， 是。那既然聊到说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自己已经开始进行音乐创作了，就想知道你的音乐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小的时候，我爸妈就每周五那时候有个节目叫《同一首歌》。 嗯，看过。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几乎每周都看，然后我就跟他们一块看，然后我当时就从那时候应该就特别爱听歌，然后后来就很小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我想学吉他，然后后来一直到上初中的时候才有机会学。 嗯， 那个时候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到初中才答应了？被你磨到不行了？ 对，就是， 哎，去学吧。 是一开始我家里是应该是不让我学琴的。 嗯， 然后后来我跟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是我妈跟他妈特别好， 嗯， 然后他妈说要不要让这俩孩子去一块学点啥， 嗯， 然后我当时就说一定要学琴， 哎呀，看来还是沾了小伙伴的光， 对，然后后来就去了，学了两年多， 对，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家里就把琴给收了，就不让弹了， 对， 就像抱了一个宝贝一样， 嗯， 可能，但是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应该庆幸，因为像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在初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是抱着游戏机不撒手， 对， 但是你是抱着吉他不撒手， 对，我一开始是天天玩游戏的那种。 嗯，那后来抱着吉他了之后，爸爸妈妈应该很庆幸，哎，终于找到了一个你们俩自己的兴趣爱好点。但现在我们知道哈，郑瑞是大三的学生， 对， 你在上的这个专业跟音乐有关系吗？ 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现在学的是新闻，然后括号影视传播， 嗯， 就相当于是学影视的，然后那个平时做拍视频。拍片子一些 自己给配乐， 对对对， 是我们也有介绍过哈，郑瑞在学校里面也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同学， 嗯， 而且还参加过很多的校园比赛，比如说刚刚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一张这样的照片，这是哪个比赛？ 这是一个歌手大赛， 嗯，学校里面的吗？ 对对对， 嗯，当时是就是有看到他们张贴一个广告说征集歌手，然后自己就去报名了， 对，就是当时脸皮比较厚，那一年好像就把学校所有能参加的全参加了。 学校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大概有多少个？心里有个数吗？ 基本上每个系的系晚会，然后歌手大赛就。 你都有去哈？ 对， 你还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吗？ 就是一开始就是那个我就是拍前一张那个图的时候， 嗯，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 就在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当时他去我们学校当嘉宾， 对，我当时去联合大学，然后因为联合大学是好多北京的学生嘛， 嗯， 然后我当时就问了一句，我说有没有山东人，就我是山东人，嗯，然后哎，管中人就冒出来了，然后他也是选手，他当时还组了一个乐队， 对， 是吧？然后唱的也不错，然后后来我们就这么认识的。 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乐队吧，感觉在大学里面组乐队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其实那个乐队就是我临时找了很多小伙伴，但是就是特别痛苦的一个队， 特别痛苦， 就是，怎么想呢？ 就是那个我们那学院特别小， 嗯， 就是总共才两千多人， 嗯， 就是然后就能弹琴能打鼓的也特别少，然后我当时就是基本上把学院里边所有能弹琴的都找了一遍，能打鼓的，然后就很不容易最后找到这么几个人，然后排了一个星期，排了两首歌，就特别 哦，突然好像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热映的一个电影叫《闪光少女》 啊， 对，也是因为完成了女主的一个夙愿，她把这个学院里面所有感觉能 上 去一个音乐学院当中，但是所有想要组音乐，想要组一个乐队一起来做，结果没有想到最后爆红。 是啊， 是 乐队的名字是你取的吗？ 没，当时就写那个环正瑞乐队。 环正瑞乐队。 对，因为就 以主唱为绝对支配地位的一个乐队。 我当时这个就是为了参加那个比赛，参加完了就没了。 嗯，什么样的配置啊？ 就是我自己弹木琴加唱，然后还有一把电琴，一个贝斯，一个鼓， 啊， 就 标配， 对，最基本的， 算是标配。后来黄正瑞也去了蜗牛的家，是吧？在蜗牛家也唱了两次歌， 对，嗯， 就我们有多次跟大家介绍过的，在北京的一个原创音乐人聚集的 Live House， 嗯， 在这里呢也有举办过自己的一个算是小型的音乐分享会。 对， 那天去的人多吗？ 一开始就唱这个的时候去的人还行，就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本来 本来一开始想的是会人特别少，后来其实我朋友去挺多，还人还行， 就比较支持你啊。 对， 就可能感觉聊了这么久，会觉得你是一个稍微腼腆一点的男孩子。但是你觉得自己在唱歌的时候是完全释放的，还是说唱歌的时候也是会有小紧张的情绪在？ 一开始会紧张，后面应该就好了。 对，其实郑瑞喜欢的歌还是挺多变的。前两天的时候，郑瑞刚刚发了一首新的，叫电音的小编曲，是吧？在这个网易云上面，然后我听了一下，风格就很像我们当年玩的那个 FC 小游戏 《 魂斗罗》那种感觉。对，所以不单单是这种情歌吧，自己玩电音玩的还是挺溜的。 是，不也不是，就我喜欢听的歌非常多，然后。 提到听歌，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必备的环节，就是来宾的音乐分享。他把自己的私藏歌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看到第一首歌名的时候，就比较懂为什么他要选这首歌曲，这是他灵感爆发的一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第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全世界失眠》，我特别喜欢陈奕迅。然后这首歌怎么说，就是也是因为我经常睡不着，然后偶然听到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比较适合我，也经常唱这个。就特别好听，我觉得。 你一般失眠会到几点钟？ 有的时候就一晚上都睡不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就直接去吃早饭了。 天，这么夸张？ 蛮应景的一首歌。 是，听听看，《全世界失眠》。 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 通宵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去吃早饭，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才华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做环正瑞，今天做客了挑战新歌声。在他睡不着的时间，他就会变得很高产，就会有很多歌曲的灵感迸发出来。 对，其实我们晚上，我也有的时候也是晚上会想，在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拿出手机写点东西。 对对对 对， 好像艺术家们都这个样子吧，晚上是自己灵感爆发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谁早上睡起来特别精神饱满的去写一首歌。 主要是晚上最静嘛，安静的时候可以自己沉下心来想一想，你平时白天的时候可能也很嘈杂，没有时间。对， 晚上的时候人的情绪也会变得非常的丰富起来。白天有的时候自己因为忙，或者说因为事情头绪很多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想的一些事情，反而会自己不停的在脑海当中去转。 对对， 全世界失眠，这其实是对郑瑞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你会在失眠的时候不断的听这首歌吗？ 这倒不会，就是这首歌只是就 觉得比较契合， 很应景的一首歌。 对，符合自己当时。 那你有什么失眠治愈神曲吗？比如说失眠的时候听了就会比较容易入睡的。 没有 就什么都治不了是吗？好，也感谢今天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当中如梦回首关注了主播，以及念居蓝儿还有梦回首茉莉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谢谢大家。继续今天郑瑞的私藏歌单分享啊，陈奕迅还有另外的一位歌手，这也是一个乐队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这首歌曲也是他们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对，比较早的一首歌。 温柔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首歌也上初中快中考的时候，就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五月天，然后后来一直到现在，然后当时把他们所有歌都听了一遍。这首歌是当时也是我周围几个朋友比较喜欢，然后后来这首歌的很多的其他的那个编曲我都特别喜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原版。 对， 还有哪一个版本你觉得特别适合推荐给大家？ 还有一个是叫还你自由版，就是一开始是用钢琴，然后到后边就其他的那个 配器加进来了， 然后特别好听。我觉得 一首带有摇滚意味非常不温柔的温柔来自五月天。 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这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原创音乐爱好者环正瑞的音乐分享，在中学时代深深影响过自己的一首歌，且周边的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在我们收听收看的同时，要提醒大家，北京青年广播是全国第一档可视化融媒体的平台，所以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可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目前我们是正在唱吧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在直播当中您可以点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栏当中就可以找到正在热门当中的活力酒吧二了。非常感谢念君男儿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平台，所以除了歌曲的分享，其实也想要正在跟我们分享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 MV 的歌，这支是你自己挑选的对吧？ 对， 叫做自由发挥， 不是，是 叫做死定了， 叫做死定了。然后乐队叫自由发挥是吗？ 对， 这个乐队没听说过，能介绍一下他们吗？ 这是台湾的一个挺小众的一个，然后好像前几年就散了。对，然后但我偶尔就是有回跟朋友去唱歌的时候，去外边唱歌，然后他们点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是属于很欢快很逗，就特好玩。这首歌的那个就是拍的那个视频也特别逗。 我一直 期待啊！ 对，我一直以为它就叫自由发挥，这种原来它叫死定了，乐队叫自由发挥， 特别好， 一起来听听看。可能也就在 MV 当中，我们会有机会去了解这首歌曲背后歌手想要传达的意思。 分开的第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下 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要来跟我们讲述自己音乐故事的是原创音乐爱好者环正瑞，他现在已经在表演区就位了，依然是抱着自己特别喜爱的这个吉他哈，带来的也是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愿意》。这首歌曲，我们是先唱呢，还是先跟大家讲讲歌曲背后的故事？ 先唱吧。 先唱哈，还是感觉唱歌是自己比较熟悉拿手的领域。 对，先唱，大家接受之后再聊聊。 带来这一首原创作品《愿意》，嗯，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 好。 某天激情终将会褪去，而我们也都会老去，我还有放在手心的你。 这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郑瑞的一首作品。愿意中间有一句歌词啊，就是说他不太会表达，但是他想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写在歌里面来传递出来。这是你自己写的词对吗？ 嗯，对，这是我自己写的。 嗯，那这首歌曲是写给谁的？ 还是 写给女朋友的。女朋友真幸福。你以后出一整张专辑凑够十首歌就叫致女友。 是你的灵感来源了。 就特别想问他怎么评价他听到这首歌以后。 嗯， 这首歌是他最喜欢的。 啊，今天都是有代表性和寓意的。嗯， 对对对。 嗯，那这首歌曲其实当时什么一个情境下写的？几年以前？ 去年。 就去年写的？ 不对，是去年，然后当时刚好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哦，刚好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算是一个见面礼了。 对对对。 哎，我觉得特别像你们这些有创作才华的男孩子，是不是就是歌曲对你们来讲就是一个礼物？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的时候就给一首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歌曲啊，写到女孩子心里。当时怎么样一个状况？就是比如说给他一个，就直接小样做好了丢给他，还是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仪式播放了这首歌曲给他？ 这首歌好像是直接给他唱的， 直接现场唱的，抱着吉他唱的。 对，就特害臊那种。 因为我知道啊，就是如果给一个人写一首歌，这是一个很， 对， 就是说在他在你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人了。 是，我就觉得如果这辈子哎有一首是为我而写的歌曲的话，就觉得有一种特别专属于我，哎，会 蛮幸福的。 对对对，会各种去分享，去跟旁边的人各种显摆。你看有给我写的歌，这种状况啊，在清新 boy 他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平台上，他说感觉郑瑞长得有点像林俊杰。嗯，有人说过你有明星脸吗？ 有的时候有，但我都觉得不大像。 真的是很腼腆的一个男孩子。想问一下，你现在原创作品大概有多少首？ 有歌词的有不到有九首差不多，没歌词的有很多。因为我特别不擅长写歌词。 嗯， 然后就是稍微有点那个能找灵感的，就是全都写了。 嗯，是。那未来有比如说自己发专辑的计划吗？或者说未来对自己的音乐道路有什么规划？ 我计划是毕业之前自己做一张专辑，就全自己做。 对，全部自己的作品。 对，从前期到后期全都我自己弄。 嗯，那就是风格整个也都是类似于像今天带来的原创作品你看着我还有愿意一样呢，还是就说很多元的东西都会丢进去？ 应该是很多元，因为这个，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嗓子只能就唱这个比较合适，其他的都不大好。然后我那个可能在我能唱慢慢变好的时候，就会唱一些更其他的。我自己编的东西还是我觉得挺多元的。 是很谦虚的一位音乐爱好者，希望他今后的音乐道路可以越走越顺。时间关系，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郑瑞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明天18点可以同步的锁定挑战新歌声，依然是由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优秀选手来做客。我是鲸鱼。 我是赵硕。 我们明天再见。最后一首歌曲送出孙燕姿的新歌《跳舞的反骨》。 天里，枝桠招风，我看。 伤，它就是我。